懒熊买西瓜。熊妈妈有两个儿子，熊哥哥和熊弟弟。熊哥哥很懒，熊弟弟呢也很懒。熊妈妈管熊哥哥叫大懒，管熊弟弟叫小懒。夏天到了，天气又闷又热，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着，熊妈妈的小木屋里闷得透不过气来。小懒说，要是吃个西瓜那该多美。大懒说， 对对，西瓜又甜又解渴，可是谁去买呢？ 小懒说， 你比我大，应该你去。 大懒说， 你比我跑得快，应该你去。 小懒说， 该你去。 大懒说，该你去。 熊妈妈就说，别吵了别吵了，要想吃西瓜就一起去买，谁偷懒不许吃。大懒小懒都怕自己吃不着西瓜，只好一起走出家门去买了。他们走过绿色的草地，走过开满野花的河滩，来到山羊公公的瓜园。这个瓜园真大呀，地上爬满绿油油的瓜藤，藤上结着又圆又大的西瓜。 大懒说，山羊公公给我们挑个最大的。 小懒说，山羊公公给我们挑个最甜的。山羊公公捋捋胡子笑着说， 行啊行啊。 山羊公公弯下腰拍拍一个西瓜，啪啪啪，听声音这个西瓜还没熟。山羊公公又拍拍另一个西瓜，噗噗噗，听声音这个西瓜熟过头了。山羊公公左看看右看看，瓜棚边有个最大的西瓜，他赶紧过去拍了拍，砰砰砰，听声音准是个顶甜顶好的大西瓜。付了钱，大懒抱起西瓜就走，才走了几步就哼悠哼悠地喊起来。他把大西瓜往地上一放，说， 这个西瓜挺沉的，不能光让我来拿，弟弟该你抱一会儿了。 小懒不好意思再耍赖，皱着眉头抱起大西瓜往前走，才走了几步觉得胳膊发酸背发麻，也把大西瓜往地上一放，说， 这个西瓜挺重的，干嘛让我一个人拿，哥哥你来抱。 大懒说，还是你抱吧。 小懒说， 不，还是你抱吧。 兄弟俩推来推去，谁也不肯再抱大西瓜。小懒不小心碰了碰西瓜，西瓜咕噜咕噜滚了几下。小懒拍拍脑袋大声喊， 哥哥哥哥，有办法了， 咱们让西瓜自个儿跑回家去。 大西瓜没长腿能自个儿跑回家去吗？ 大西瓜没长腿可是会滚呀。 大懒一听高兴了，兄弟俩就不争吵了，笑着滚起大西瓜来。小懒推一把，西瓜滚两下，大懒踢一脚，西瓜滚三下。西瓜滚过小河滩，西瓜滚过青草地，滚呀滚，滚呀滚，一直滚到家门口。小懒喊， 妈妈妈妈，西瓜买回来了。 大懒喊，妈妈快看吧，我们买了个最大最甜的大西瓜。 熊妈妈走出门来，抱起大西瓜放进水盆里洗干净，搬到桌上准备切开它。大懒看着西瓜伸伸舌头说， 这瓜保准很甜很甜。 小懒看着西瓜舔舔嘴唇说， 瓜瓤一定又红又沙。 大懒说，妈妈快切吧，我要一块最大的。 小懒说， 妈妈快切吧，最大的一块给我，不要给他。 兄弟俩又争又吵， 眼睛瞪得又圆又大，都在等着妈妈切开这个大西瓜。熊妈妈一刀切下去，哎呀，真没想到，淅沥沥，哗啦啦，红红的瓜瓤全都变成了水儿，流到桌上，又流到地上。懒哥哥，懒弟弟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干瞪着眼睛没办法。这么好的西瓜没有吃上，你说这该怪谁呀？ 青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